俊杰的《水仙》。好像每年到了冬天这个时候，都会有人开始养水仙花哈。流行曲风已经是让人仿佛听到了一种在歌剧舞台上选段的味道，而这首歌曲正确打开方式呢，不是朝着爱情层面上去理解这种用情至深的演唱，而是朝着亲情的方向。你才会理解，接着用带着爱和温度的旋律歌词来纪念自己的奶奶，这样我们才会去理解她藏在歌声当中的温柔但却无比坚定的一种情感，也可以试着去体会一下歌词里面当中慢慢的用你的爱晴朗了我这样一句歌词。和你一起唱全新的周一的下午，11月26号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收听周一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 朋友现实世界，你要我成熟一点，收集天真的笑脸，学着温柔妩媚。但昨天的我是那么无邪的体贴，若你不能爱我的一切，我就会消失不见。握着左手的自由，看见右手的伤， 这是卓琳蔡依林舍不得，这几年她没有出专辑，上一张专辑还是在2014年的 Play， 所以很快要出新专辑这件事情还是会有点期待感的哈。之前呢她一直也没有公布新专辑的名字，但这两天的时候呢，卓琳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公布了新专辑的名字，Ugly Beauty， 翻译过来就是丑与美，或者是丑陋的美丽。我觉得他挺纠结的，矛盾对立统一还是怎么样。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She said, wh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和你一起唱，在全新的一个周一的开始的下午的直播。刚才那首歌来自于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也希望把这首歌带给刚才那首歌哈，带给可能今天确确实实因为空气与重度污染而影响心情的朋友们。看到了依依哈，收音机旁的依依应该正好是在电台的楼下，拍摄的角度正好可以拍到对面的国际大厦。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等人，还在等直播的开始。不管怎么样，提醒你，在外面的行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戴上防雾霾的口罩。一首老歌，新唱。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滴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波浪追逐波浪，寒鸦一对对，姑娘人人有伙伴，谁和我 毛不易和徐佳莹一起在等待哈，只不过你在等待的是等风来。这首《一江水》呢，歌曲原型取自苏联1959年电影《渴》当中的插曲《两道河岸》，后来呢是由音乐人王洛宾在上世纪的50年代编创完成，但是当时没能够发表。80年代以后呢，王洛宾又对他进行了重新的加工和创作，终于在1993年的时候词曲发表了。收录在王洛宾的歌本《纯情的梦》王洛宾自选作品集当中。 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幻想，无数梦想和理想，

夜间受冷空气影响，天空放晴，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雾霾天气逐渐消散。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傍晚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川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超级英雄动画巨制《蜘蛛侠：平行宇宙》日前发布英文版配音特辑，几大主演纷纷亮相，演员们对各自的角色做了精彩的解读。每位蜘蛛侠各具特色，炫酷逼人，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拯救世界。据了解，尼古拉斯凯奇也将在影片中为暗影蜘蛛侠配音。曾凭借影片《我心狂野》中获得了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他，在之后又为《离开拉斯维加斯》《酒鬼》一角贡献出了精湛的演技，而荣获当年的奥斯卡影帝。这次他配音的角色来自漫威暗影宇宙。电视剧方面，北京影视频道开播的近代革命历史抗战剧《追风行动》，讲述了武汉会战前夕，八路军排长李子木奉命返回上海，与地下党员上官静云会合之后，联手粉碎日军名为风影的化学武器研制计划的故事。这部剧给动作戏加入了真实感，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好的视觉感受。最后来关注导演滕华涛监制、林岩导演的电视剧《鳄鱼与牙签鸟》，以在法国留学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创业为背景，真实呈现了当今青年的风貌。这部剧目前已在法国波尔多杀青。据统计，中国留学生目前是法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并且以每年2%-3%的速度不断增长。近年来，每年赴法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超过1.1万人，如今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已经接近40000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此刻听到这首老歌《山不转水转》，现在能够跟着那英一起把这首歌唱得很顺啊，很溜的人，可能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还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子。这首歌绝对是属于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哈，在他们风华正茂那个时代当中的一首流行金曲了。但是它很成功的是，当年小小的我们也都会唱。对，收音机旁现在点头的也都年纪不小了哈。那英《山不转水转》，这首歌算是助推那英走红歌坛的一首黄金代表作。那这首歌呢，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不知道插曲这个杜撰性多一些还是真实性多一些。据说呢，是因为在一次麻将桌上的经历，让那英知道这首歌，有这么一首歌是着急在录制哈，电视剧的插曲要录制，并且要的还挺急，所以他当时连歌词也还没有记得非常熟练。就误打误撞的去录制了这首歌，所以也唱出了一种迷迷蒙蒙哈、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一首老歌，上世纪的80年代末，1989年的一首老歌《山不转水转》，跟现在那英的一些代表作品的录音制品当中的声音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想这首歌曲是不是也跟今天天气感觉很贴合哈、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可能以前小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但长大之后也会发现，很多时候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Standing tall,